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6章梦境内外第101集。 他站在一间挂着帘子只有几支蜡烛照明的黑屋子里，他的手抓着椅背，手指长而苍白，仿佛多年没见阳光，抓在深色的天鹅绒椅背上，像苍白的大蜘蛛。椅子前面，昏暗的蜡烛光中，跪着个穿黑袍的男子。 看来我上当了。 哈利的声音尖利而冷酷，怒气冲冲。 众人，求您恕罪。 地上那人嘶哑地说。他的后脑勺在烛光中闪烁，他似乎在发抖。 我不怪你，卢克伍德。 哈利用那冷酷的声音说。他放开椅背，走进那个瑟缩发抖的男子，在黑暗中立在他跟前，从比平时高得多的角度俯视着他。 你的情报可靠吗，卢克伍德？ 哈利问。 可靠，主人，可靠。我毕竟在布里工作过。 艾弗里对我说，伯德可能会把他弄糟。 伯德本来绝对不可能去拿的，主人。伯德本来应该知道他不能拿。这无疑就是他竭力抵抗马尔夫的夺魂咒的原因。 站起来。 哈利轻声说。跪着的男子急忙从命，差一点栽倒，他脸上满是伤疤，烛光一照，他的伤疤变得更加明显了。他站起来时背还是有点弯，好像鞠躬鞠到了一半。他恐惧地瞟着哈利的脸色。 你的报告很好， 哈利说。 几个月的时间，可是没关系，我们现在重新开始。伏地魔感谢你，卢克伍德。 主人，是主人。 卢克伍德松了口气，嘶哑地说。 我还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能提供的所有信息。 当然，主人，当然，在所不辞。 很好，你可以走了。叫艾弗里来。 卢克伍德躬身快步倒退，从一个门退了出去，独自留在黑屋子里。哈利转身对着墙壁，阴影中的墙面上挂着一面裂了缝的污渍斑斑的镜子。哈利走过去，他的模样在黑暗中渐渐变大，清晰起来。一张比骷髅还白的脸，红眼睛里的瞳孔是两条缝。 啊！怎么了？ 旁边一个声音喊道。哈利乱蹬乱踢，缠到了帷帐里，滚下了床。有几秒钟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他相信黑暗中还会出现那苍白的骷髅般的面孔。然而罗恩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。 你能不能不像疯子那样乱动？我好帮你弄出来。 罗恩扯开帷帐，哈利仰面躺在地上，在月光中瞪着罗恩，伤疤在灼痛。罗恩好像正准备睡觉，袍子已经脱下一只袖子。 又有人出事了吗？ 罗恩问，一边把哈利拉了起来。 是我爸爸吗？是那头蛇吗？ 不，大家都没事。 哈利喘着气说。 他的额头好像又着了火。 不，埃弗里有事，他倒霉了，他给了他错误的情报，他非常生气。 哈利呻吟一声，哆嗦着坐到床上，揉着伤疤。 但现在有卢克伍德帮他，他又走对路了。你说什么呀？ 罗恩惊恐地问。 你是说你刚才看见神秘人了？我就是神秘人， 哈利说。他在黑暗中伸出双手举到眼前，看他们是不是还苍白而细长。 他和卢克伍德在一起，就是从阿兹卡班跑出去的狮子图之一，记得吗？卢克伍德对他说，波德本不可能做到。做到什么？拿走什么东西？他说波德应该知道他不能。波德中了毒魂咒，我想是马尔福的爸爸施的。波德中了魔法，要去拿什么东西？ 罗恩说。 可是哈利，那一定是武器。 哈利替他把话说完。 我知道。 宿舍的门开了，迪安和西莫走了进来。哈利把腿搁到床上，不想让他们看出有什么异常，因为西莫刚刚不再认为哈利是个疯子。 你是说？ 罗恩假装到床头柜上拿水，把头凑近哈利问道。 你就是神秘人？对， 哈利小声说。罗恩吞了一大口水，哈利看到水从他的下巴流到了胸口。 哈利， 他说。迪安和西莫在屋里动静很大，脱衣服说话。 你必须告诉我，我不能告诉任何人， 哈利马上说。 要是我回答那封闭书的话，根本就不该看到这个，我应该学会不让这些东西进来。他们希望这样。 他说的他们指的是邓布利多。他躺下来翻身背对着罗恩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见罗恩的床吱扭一响，知道他也睡下了。伤疤火烧火燎地痛了起来，他咬住枕头尽量不发出声音。他知道在某个地方埃弗里在受惩罚。第二天上午，哈利和罗恩等到课间休息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赫敏，他们希望确保没人听见。站在凉风拂面的院子里，他们惯常待的角落，哈利对赫敏讲了他能记得的每个细节。听完之后，赫敏有一会儿没说话，只是带着极其专注的表情看着院子那头的弗雷德和乔治。他们两个的头不见了，正躲在斗篷底下推销他们的魔法帽。 所以他们杀死了他。 赫敏终于把目光从弗雷德和乔治身上转了回来，轻轻地说。 当伯德去偷武器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。我想武器上面或周围一定有防御咒，不让人碰它，所以他进了圣王哥，他神经错乱了，不能说话。但你记得治疗师说的话吗？他在渐渐康复，他们不能让他好起来，是不是？我是说，他碰武器时中的魔法可能冲掉了夺魂咒，一旦他能讲话，就会说出他干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人家就会知道他被派去偷武器。当然，卢修斯·马尔福对他施夺魂咒很容易，他和魔法部一直关系密切，是不是？ 我受审的那天他还在呢， 哈利说。 在。等等， 他回忆着。 他那天在神秘事务司的走廊上，你爸爸说他可能想溜进去听我的审讯，但假设 斯多吉， 赫敏恐惧地惊叫一声。 什么？ 罗恩问，一脸迷惑。 斯多吉·波德摩， 赫敏透不过气地说。 因企图闯入魔法部的一扇门而被捕，罗修斯·马尔福也对他下了手。哈利，我打赌他就是在你看到他的那天干的。 斯多吉有穆迪的隐形衣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他就隐身守在那扇门口，马尔福听到动静，或猜到那儿有人，或只是为了防止有守卫而施了夺魂咒。所以当斯多吉下次有机会时，可能是又轮到他值班的时候，就企图溜进神秘事务司去为伏地魔偷武器。哎，罗恩别吵。但是他被抓住了，进了阿兹卡班。 他望着哈利。 卢克伍德告诉伏地魔怎么能拿到武器了吗？ 我没有听全，但好像是的。 哈利说， 卢克伍德在那儿工作过，也许伏地魔会派卢克伍德去。 赫敏点点头，显然还在沉思。突然他说， 可是你不应该看到这些，哈利。 什么？ 哈利大吃一惊。 你应该学习不让这些东西进到你的脑子里。 赫敏突然严厉起来。 我知道， 哈利说， 可是 我想我们应该设法忘掉你看到的东西。 赫敏坚决地说， 从现在起你要多下功夫练大脑封闭术。 这个星期也没见什么起色，哈利在魔药课上又得了两个 D， 还在担心海格会被解雇，而且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梦。可是他没有对罗恩和赫敏提起，因为不想再听赫敏的训斥。他非常希望能跟小天狼星谈谈，但那是不可能的，他只好努力把这件事推到脑子后面。不幸的是，他的脑子后面不再像以前那么安全了。 站起来，波特。 在梦见卢克伍德的两个星期之后，哈利又跪在斯内普办公室的地上，努力清空他的大脑。他刚刚又被迫重温了一串他自己都不知道还储存着的幼年记忆，大部分是达利那伙人在小学里对他的羞辱。 最后一个记忆是什么？ 斯内普问。 我不知道， 哈利说。他疲惫地站了起来，发觉越来越难以分清斯内普不断引出的画面和声音。 是我表哥想让我站在马桶里的那个吗？ 不是， 斯内普轻声说， 是一个男人跪在黑暗的屋子中间。 那没什么， 哈利说。斯内普的黑眼睛像钻子一样看到了哈利的眼睛里。哈利想起目光接触对摄神曲念很关键，他眨了眨眼，移开了目光。 那个人和那间屋子怎么会进到你的脑子里，伯特？ 斯内普说。 那， 哈利回避着他的目光。 那，这是我做的一个梦。 一个梦， 斯内普说。一阵沉寂。哈利盯着一只泡在紫色液体里的死青蛙。 你知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吗，波特？ 斯内普凶恶地低声问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放弃晚上的时间来做这份讨厌的工作吗？ 知道， 哈利生硬地说。 说说我们在这干什么，波特？ 教我大脑封闭术。 哈利又盯着一条死鳗鱼说， 对，波特，就算你很笨。 哈利回瞪着斯内普，憎恨着他。 我以为两个多月的课下了，你总该有些进步了吧？你还做了多少关于黑魔王的梦？ 就这一个。 哈利撒谎道。 或许。 斯内普那冷酷的黑眼睛眯了起来。 或许你喜欢有这些幻觉和怪梦，波特。或许他们让你觉得自己很特殊，很重要。 没有。 哈利咬着牙，手指紧紧地攥着魔杖。 那就好，波特。 斯内普冷冷地说。 因为你既不特殊也不重要，也不需要你去弄清楚黑魔王对他的十四徒说了什么。 对，那是你的工作，是不是？ 哈利向他吼道。 他本来没想这么说，是气头上冲口而出的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们瞪着对方，哈利觉得他说得太过火了，但斯内普的脸上却现出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满意的表情。 对，波特， 他的眼里闪出亮光， 那是我的工作，现在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再来。